得好好追随，心谷都盼过后从黎明寻到这不甘心相信的根据，这高贵情书用千字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它不可以靠，归家也不必避雨，给我写这高贵情书用千字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凭着我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避雨， 自己的情书，我哋有王菲嘅歌声。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日子咧就嚟到呢个2021年嘅1月2号啦，农历咧就系11月19，星期六嘅早上啊，继续系一个寒冷嘅。早上下咁啊，室外气温咧比寻日咧系好咗啲噶啦。室外气温咧而家有11度，起码系双位数字啊嘛，系嘛咁啊，相对湿度45%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全部都生效嘅。如果你仍然觉得好冻，咁就真系要着多件衫啦。或者咧，如果你喺被窦中唔想走出嚟嘅，咁啊继续留喺你嘅被窦度啦。不过咧，就无论如何都好，就真系觉得好冻都好啦，起码都要开翻一寸仔嘅窗。如果唔系咧，真系会焗亲，咁反而系即系令到自己身体更加唔好啦。尤其是你知啦，近排疫情咁严峻系嘛，即系。只要自己有少少唔舒服，唔好话即系人哋会惊啊，你自己都惊啊自己啊！朝头早咧就系日出嘅时候，唔知道你中意日出定系日落咧？当然日落系好靓嘅，不过日出又好有朝气。不过无论点样都好，能够过到任何一日都系开心快乐嘅，活在当下。 多经典的歌喉，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丘，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令觅安慰，往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

说不太习惯，毕竟有限，就当过关。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限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天水围天悦村悦富楼一个单位凌晨近一点发生火警，49岁男住户吸入浓烟不适，清醒送院，大约530名住客自行疏散。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因为点燃蚊香烧到杂物导致火警。警方拘捕一名47岁男子，涉嫌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拘捕和袭警。警方寻日下午4点几接报，指在大埔华义街和该名男子发生争执。警方到场之后，在男子身上检获怀疑冰壶。警员拘捕期间，他拒绝合作，被警员制服。该名男子其后在大埔警署怀疑用脚袭击一名男警员。男警员报称头痛，清醒送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确诊病例超过2000万，累计超过34万人死亡。全球确诊个案超过8300万宗，累计超过182万人死亡。英国确诊个案再多53000人，令英国的确诊病例增至250几万人。另外，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在社交网站表示，近期从英国入境土耳其的旅客检测中发现15宗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土耳其已经暂停来自英国的旅客入境。法国警方透露，大约2500人参与西北部一个地下疯狂派对，和到场的警员发生冲突。这批人由法国不同地方抵埗，在西北部城市雷恩以南的空置货仓内举行疯狂派对，但受到部分地区人士试图阻止。参与派对的人士投掷玻璃樽和石块回应，又焚烧汽车。到场的警员阻止派对进行，双方冲突，据报有警员受伤。目击者表示，在警方包围下，这个疯狂派对仍然通宵进行。法国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除夕和元旦仍然实施宵禁，又动员10万警力打击派对活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2-3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但明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后期再度转冷。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

我遇见有郑伊健歌声，都感激啊！喺呢一个嘅咁冻嘅早上咧，遇见喺收音机旁边嘅你，或者可能喺呢一个嘅手机旁边，或者系电脑旁边嘅你啦，因为咧。真係能够喺空气中相遇係一种缘分啦。咁同埋其实即人与人之间呢，而家即係多咗好多种嘅隔膜啦，起码都有个口罩嘅隔膜先啦。同埋呢或多或少呢，你都会唔觉意做咗一啲嘅动作，可能都会令人有啲唔舒服嘅。即例如可能人哋咳两声啦，又或者例如人哋可能掂过嘅嘢，你又立即然之后搵洗手液出嚟洗手啦。咁但係事实上又諗深一层，其实即自己亦都唔知道自己有冇带菌，係咪对方有冇带菌亦都唔知道。咁大家尽量做好自己啦，保护自己啦。最紧要呢都係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过去。咁特别呢喺咁冻嘅天气呢戴口罩係方便咗好咗嘅。因为呢冻嘅天气呢我自己都好鍾意戴口罩，因为吸入冷风呢就好唔舒服嘅。咁所以戴住口罩呢理论上係会暖少少嘅。咁啊，即系暖过琴日少少啦，而家吓琴日啦，我记得做节目嘅时候咧，就系单位数字9度啦，而家咧就有11度啊，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全部生效。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中文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陪陪。继续我哋有杨千嬅。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随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在蜜月套房游玩过就可自入自出仙境，情愿获得你的尊敬，承受太高傲的罪名，挤得尽你臂弯如情怀渐冷，未算孤苦也伶仃，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真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仍没有幸福都不介意。若我依然坚持忠诚，难道你又适合安定？真可惜说要吻我的还未吻，自己就自梦中苏醒，离场是否有点失敬，还是更轰烈的剧情，必须有这结果才能怀念我，让我于荒野驰骋，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我也笑我原来是个天生的野孩子， 杨千嬅《野孩子》。 理想总未实现，但笑声都能延长，回味相依相知许多印象，共你对骂过几趟，学会更明了对方，时间中感受乏味，视觉奔波繁忙，仍为你重回当天幻想，如一生的知己，如一生的惊喜，这个我与你，从今必须一起永在旁，永是靠紧一双同方向，如一生的恋歌，如一生的恋火，如这个我有你，从今彼此欣赏不需讲，爱是那天遇上，几趟学会更明了对方，时间中感受乏味，视觉奔波繁忙，仍为你重回当天幻想，如一生的知己，如一生的惊喜，如这个我与你，从今必须一起永在旁，永是靠紧一双，如一生的恋歌，如一生的恋火，如这个我有你，从今彼此欣赏不需讲，爱自那天遇上，黑夜待天边曙光，温柔来把你静看，浪在千过拍着我，与你奔向那梦想，如一生的知己，如一生的惊喜，如这个我与你，从今必须一起永在旁，永是靠紧一双同方向，如一生的恋歌，如一生的恋火，这个我有你，从今彼此欣赏不需讲，爱自那天遇上、哦哦、如一生的恋歌，一生点起爱火，笑声里再和唱，不改彼此欣赏不需讲，终在那些地方，爱自那天遇上。 孙耀威《爱自那天遇上》咁啊，我哋喺空气中遇上啦，咁啊，仲要遇上好冷嘅天气啦。好，咁啊，天文台出咗最新嘅天气预测，咪讲下先。受寒潮持续影响啊，广东地区天气寒冷啊，非常干燥。本港方面，今早市区气温降至十度左右。由于天冷气清嘅关系咧，内陆空旷地区度喺晚间散热较快，新界北部气温咧降至六度以下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啦，早上天气寒冷啊，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为十六度，吹和缓嘅东北风，稍后咧系会转吹清劲嘅东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气温系会稍为回升，云量系较多，但系明早仍然系相当清凉。下周后期咧再度转冷，室外气温十一度啊，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全部都生效。

九星期六嘅早上，系星期六啊，因为寻日放咗假，好多朋友咧，好多时候咧，一放假咧，啲日子就会乱晒噶啦。咦，今日会唔会系礼拜一咧？咁因为寻日放咗假嘛，咁。但系因为寻日系呢一个假期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咁啊应该仲有听日一日嘅假期嘅，咁啊今日可以继续好好咁样休息啦。咁啊一年之计又在于即系神啦吓，即系一日之计，一年之计咧又在于春。咁啊虽然你话而家都系冬天啦，咁但系咧一年嘅开始咧都系一个健康嘅好好嘅规划嘅时候嘅。唔知道你即系过去一年会唔会即系都受住呢一个健康嘅影响？就算或多或少你说我没病没痛都好，都觉得健康真的很珍贵。每天看新闻你都会很担心，或者每天你走到出街你都会很担心。其实大家都很想就是健健康康，可以将所有的病菌暗不冷就是丢掉它。但 是你说说就容易，但是做就一定要做些事才可以做到，令到自己身体强壮一点。一会梁万峰医生就会同大家讲下啊，点样可以即系做好呢一个嘅健康嘅规划，令到咧今年咧都可以健健康康嘅。咁啊，当然啦，要健康就要知道出边嘅天气，唔好冷亲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全部生效。室外气温11度，相对湿度48%啊！听到首歌翻嚟，有健健康康在清晨。这个时候我们有吴若希，越难越爱。 世界在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钟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膊，有勇气踏前未幸福从无回望，再计算也没一种方法定论什么讲对或错，仔细知道别连累你对我失望，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为你所以在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光的肩膊，有勇气踏前觅幸福，我要与你去看极地曙光，数百个也没身份资格评论什么阻我理想，只需知道别要让你对我失望，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 冲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个2021年嘅1月2号啦噃，咁啊，即系当然好开心啦，咁啊嚟到呢一个健健康康再精神啦。喺贝贝身边咧，梗系有咧香港老年学会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大家好！新嘅一年，希望咧就更加精彩。呢、這个2020嘅嘢消失咗佢，系咪？ 系啦，冇错。最紧要咧，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嗱，讲起身体健康咧，我谂即系冇一个人话唔想噶啦。咁但系即系身体健康唔会突然之间嚟噶嘛，一定系你即系有啲嘢做咗，或者你有啲嘢堅持咁，先至可以令到個身體可以持續咁樣健康噶嘛？嗱，趁住而家啱啱係2021年啦，我哋不如即係幫下我哋啲哥哥姐姐，即係設立一啲新年嘅健康大計啦。 啱啊啱啊！有冇我咁咧就幾樣嘢啦，一樣嘅身體健康啦，身體健康係咩咧？最緊要都係預防疾病嘅發生就係最緊要嘅。 係咁講係容易喎，點樣預防啊，梁醫生？ 預防嘅疾病咧，就係我哋講緊。即系健康身体咧，就系自己掌握。 系 自己掌握系咩咧？我哋要知道自己身体嘅状况。 嗯， 咁咧就哥哥姐姐，我谂都过咗50岁噶啦，系咪？ 嗯， 过咗50岁咧，最紧要知道自己嘅血压、血糖、心跳、 嗯、 血氧同埋体重， 嗯， 同埋咧个腰围， 嗯， 咁所以咧就唔好靠医生。 系 靠自己， 系咪日日都要度住自己咁样，日日揾个表写住咁样咧？ 咁啊，定期都得噶啦。其实又日日即系好似嗰啲咁嘅叫做即系好惊死嗰啲就唔需要。即系话我哋可能一个月啦，或者一个星期咧，就去知道自己的情况。其实呢啲咧就是一个指标， 系 反映紧你嘅个健康情况。 嗯， 咁你有时体重重咗又唔代表系唔好噶， 系。 明白，因为体重重咗咧，可能做运动做多咗啊，肌肉 高结实咗，系。 反而咧，而家我哋嗰个医学上边嗰时咧，度肚腩。 嗯，我即系成日讲话咩 BMI 啊嘛，系嘛 ？BMI 而家咧个研究发觉有时唔准啊，同一 BMI 嘅人咧，有啲人就健康，有啲人不健康。譬如话你嘅大只佬嚟嘅， 系 咁啊，梗系重啦嘛，系咪、 嗯？ 高度啊一样喎，佢个大只多肌肉， 系 咁就唔系多脂肪。 嗯， 咁一个人咧，同一样高，但系佢又冇肌肉， 嗯， 多脂肪，一样咁重，个 BMI 咧就系嗰个高嘅指标。咁呢个指标所以有时咧就唔好有用，反而咧现代嘅研究嘅发觉，嗰个腰围系好大嘅，即系反应系嘛？ 即系目测佢见到佢大肚腩突出嚟，就肯定唔健康啦，系咪咁讲啊？ 系，所以度住腰围咧都有个指标，譬如男嘅指标啊、女嘅指标咧都有噶嘛。 但系梁医生啊，即系到咗咁上下年纪咧，即系唔好讲哥哥姐姐啦，佩佩都唔细啦，个肚腩真系会走出嚟噶、哦，咁点算啊？系咪即系已经无药可救咧？即系我做极运动都好似减唔到嗰嚿咁嘅肌肉，嗰嚿咁嘅肥猪肉噶，点算啊？ 啊，咁呢啲就一定可以，如果大家咧有即系决心咧，就可以做得到嘅。 系 决心系咩咧？就喺、是、个食物里边减少脂肪物质啦，减少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咧。咁呢啲咧就可以嘅，一定系可以噶啦。跟住咧做运动， 系 咁诶，大家都知咧，其实个肚腩比较大啲，有时咧除咗脂肪之外，当然我哋肌肉唔系好好啦， 吓， 尤其腹肌方面。 系 咁，所以现时咧，我哋嘅医学嘅研究咧，发觉运动好重要。 嗯、 除咗我哋所谓带氧运动，带氧运动即系话我哋嗰啲跑步啊、踩单车啊嗰啲叫做话会新陈代谢系统会好之外咧，咁、 嗯、 呢个肌肉运动包括我哋个腹肌啊、背肌啊，呢、嗯、啲肌肉运动咧都系提升个。健康嘅能力嘅，咁呢个系好重要啦。 嗱，梁医生，你头先讲啊，跑步啊呢啲咁剧烈运动唔啱我啲哥哥姐姐嘅，咁可能散下步啊，打下太极啊，行下山啊，呢啲有冇帮助咧？ 行路有帮助，太极就个运动量少啲、 嗯， 不过你可以做下踩单车。咁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健身单车咧，屋企可以踩嘅。 嗯。 咁现时有啲新一啲嘅健身单车咧，其实就唔使骑上去嘅，系坐喺度嘅。 嗯。 坐喺度好舒適，仲可以擺埋電視機喺度對住嘅。 係。 咁呢啲咧就好適合，即係上年紀人士啊，70歲以上嘅踩單車，就踩單車嘅好處咧，就話我哋係非負重性運動。 嗯。 咁就係唔傷咩？唔傷個關節、膝關節啊、髋關節。咁即係同跑步唔同啊，跑步有時咧都會傷關節啊。 嗯嗯嗯。 咁呢個運動都係適合做嘅。 頭先唐醫生講咧，就食物方面就要即係少啲脂肪類啦，即係雞皮啊，嗰啲咩燒肉皮嗰啲，應該一早就應該唔好食啦。咁係咪即係紅肉唔好食咁多，食多啲魚啊嗰啲咁嘅類型啊，或者白肉啊、白霎啲雞肉啊咁樣咧？ 你都啱啦，白肉係比較健康嘅。醫學裏面都 使唔使霎咧？ 霎蒸啦，蒸係比較好嘅，蒸係蒸係會比較好，同即係我諗尤其是講年長人士，通常我哋講70幾80歲以上咧， 通常都係食魚噶嘛，係嘛？ 係啊係啊，我屋企個即係外母都係食魚嘅，佢中意食魚，即係魚係腍啲啊嘛。 係， 同埋咧，我頭先講係蒸啊嗰啲咧，因為蒸嘅時候咧，佢比較水分多啊。 嗯。 一个八十岁以上嘅人士咧，好多时个口水分泌腺少啊， 嗯， 即系唔够口水啊。咁啊，好多时你会听嗰啲长者话啃颈， 系 点解啃颈咧？佢口水分泌唔够，又食嘢食得快， 嗯， 咁呢啲食物都未行融和晒咧，佢会吞啊，就会喺唔上唔落， 嗯， 咁我哋就系个食物要滋润多啲，就唔好煎炸， 嗯， 煎炸就干水， 系 蒸同埋炆炖嗰啲咧。嘅湿水，所以喺个食物嘅湿水多啲。咁头先讲我哋个都系纤维啦，你唔可以忘记纤维呢样嘢啊。 系，成日多啲菜咯， 多啲菜，多啲高纤维啊，菜啊，生果啊，即系有营养嘅生果都系好有用嘅。 系啦，咁啊，即系有营养嘅生果咧，咁又需唔需要由朝食到晚咧？咩时间食生果系最好咧？咁？ 咁你可以揸下果汁啊，嗰啲都好好噶，其实咁都嚟睇下，睇下有冇其他疾病啦，譬如糖尿病，我哋就要限制啦。如果冇糖尿病嘅，其实多啲即系用生果制造嘅汁，即系自然咧，你唔好街买嗰啲话啊，果汁嗰啲出街买，好多时可能有防腐物质或者有加糖，咁嗰啲就冇咁健康啦。但如果你自己屋企做。譬如话红萝卜嘅渣汁咁就好健康啦，系咪？苹果汁啊都好健康，纤维又好。 除咗你头先讲即系个大肚腩之外啦，咁譬如使乜作息时间都要稍微即系改变少少啦。好多时候话哥哥姐姐年纪大咗咧，就唔系可以唔使瞓咁多噶，系咪咧？其实系咪有得瞓就要瞓多啲咧？ 咁我好多时咧都会建议俾我啲长者朋友咧，就唔使太担心嗰个睡眠一样嘢嘅。 嗯。 其实就睇翻过往嘅习惯咧，譬如话你都惯咗好夜瞓，咁冇问题；或者你惯咗好早瞓，有啲朋友啊九点几瞓，咁就佢话屋企人好担心，哇三点佢起身咁，但系九点瞓到三点够唔够啊？ 系 啊，佩佩都够啦，系嘛？你都五点钟起身啦， 系冇错，系 够噶啦。 其实嗰个作息时间系如果一路以嚟都 keep 住，咁系如果精神够嘅，其实系冇问题嘅，系咪？ 啱啦，其实日头嘅时候，佢要醒嘅时候有精神，就系唔系一个病态。咁即系有啲人去到睇医生，我瞓唔够，我要食药要去瞓觉，咁系唔健康噶。 吓、 我都见到好多长者朋友，佢话去睇医生话我瞓唔够，我可能要瞓十小时，我要瞓十小时至够，咁要食药去到瞓觉。啱唔啱咧？咁唔好做呢样嘢嘅，其实。 嗯，咁除此 最紧要唔好靠食药。 系，咁除此之外啦，咁系咪即系都应该嗱新嘅一年咧都要保持心境开朗，心情愉快啲咧？ 系啊，啱啊。不过咧，而家都系新冠肺炎底下咧，就呢个保持社交距离都好有好多影响噶、哦。 嗯，系。 咁、我哋都要多啲关心周围嘅人啦。 嗯 咁我而家个电话都好方便啊，多啲同即系如果见唔到都多啲联系，咁咧就呢个保持心境健康咧，对嗰、那个即系精神状况会好多咁啊。网上可以做下打麻雀咁啦， 系系，不过就唔好沉迷啦。嗱，咁讲紧你话即系学习系咪都可以帮助到呢个脑部嘅健康咧？ 咁我哋呢个就学头先讲啦，你都讲得啱，学太极啊。 嗯。 或者健康冇啊，咁呢啲咧，其实对嗰个脑部功能好嘅。即系我研究嘅发觉咧，做一啲要学，然之后记，然之后再运用翻出嚟嘅一啲嘅运动咧，其实咧就系帮助个脑部功能保持得好少少，同埋提升嘅能力。即系话跌咗窝，譬如话个脑袋差咗跌咗窝，但系我哋做翻啲运动咧，就提升翻侧边嗰啲。 組織， 嗯， 咁又會精靈翻多啲。 咁又需唔需要即係話喺今年裏面呢，咁我哋都要定立目標，就係可能呢就要做多啲，即係可能定期半年或者一年就要做一個身體檢查咁樣呢。 身體檢查呢就必然嘅呢，就係話我哋要三高， 嗯， 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 嗯， 甚至乎我哋高尿酸呢， 嗯， 幾樣嘢呢其實定期檢查係必然重要嘅。好， 嗯， 多人話係咪要做每年都做好多檢查，又照下呢度照下嗰度驗下乜癌症，咁就唔係必須嘅。因為有時呢就做晒啲嘅檢查呢，唔代表你做完之後半年之後唔冇啲咁嘅病㗎喎， 嗯， 即係可能以為冇事呀，咁但係有啲檢查我要做嘅，頭先講嗰啲驗血呀，督下血糖呀，做下血壓自己做得到嘅，呢啲督血糖得嘅，嗯，你買機翻自己督嘅，唔使睇醫生得嘅， 係咪？ 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可以做嘅。咁但係咧，所上咗50歲以上嘅人士咧，一定就係定時要做大腸鏡嘅真。 嗯， 醫學嘅研究發覺50歲之後咧，大腸腫瘤發生機會比較高。咁， 嗯， 當然香港政府有所謂大腸癌嘅篩查，但係佢嘅篩查只係驗血。驗大便有血嘅啫，咁，大便有血嗰啲 先 可以做大腸鏡，係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早期嘅息肉咧係未有出血嘅，咁， 嗯， 所以如果大家負擔得起嘅話咧，50歲之上咧，應該就自己走去做一個大腸鏡。 嗯， 大腸鏡照咗之後咧，就冇息肉嘅話咧，咁就可以有10年嘅保養期喎。 嗯， 10年之後先再做一次咧。咁就可以保障到自己冇呢個大腸癌嘅機會啊！咁多人呢個男女要做啊，女性要做咩呢，就係話做骨質疏鬆啦，50歲以上更年期後要睇有冇骨質疏鬆啦，要去檢查骨質密度啦。咁另外啲婦科毛病咧都要繼續去做檢查嘅。 聽落咧，新嘅一年咧就好好咁樣規劃你嘅呢一個人生嘅健康嘅呢一個嘅目標啦。咁希望大家咧聽完阿梁醫生咁講之後咧，今年咧個個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啦。咁啊，梁醫生，咁啊講多次新年快樂啦喎！咁我哋下個星期 係 啦，係啦，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好冇？拜 拜。好啊，拜拜。 在那一刻想去接近你，你的声音悠悠地透过寂寞从某异地，愿让我驾驭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记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容像已清减，从未心意难，每想到你已见梦幻，化身你面前心期盼，这感觉为何更浪漫，在我生死之间爱吗？是你出于真心，日日夜夜仿佛漆黑中说话。若有一天真的可以相见，定会终之一生不忘记。难道这个世界胜于黑今天的真爱吗？ 黎明，一生最爱就是你啊！要结束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啦，咁啊，佩佩要到下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咧，再喺清晨爽利同你见面啦。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全部生效，室外气温11度，相对湿度49%，约定你下星期再见，拜拜。 若我驾驭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怀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麻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容像已清减，从未心意难，每想到你已天梦魂，化身你面前心期盼，这感觉为何更浪漫， 在我生死之间。真心日日夜夜仿佛漆黑中说话，梦里飘飘忽忽一个影子，在我思海之中不去下，是你吗？是爱吗？是你出于真心日日夜夜仿佛漆黑中说话，像那一颗星星海角天边，让我仿佛之中可望见，留下这句这句说话，而非一般的对话。明白我意见你太多吗？是你吗？是爱吗？是你出于真心日日夜夜仿佛漆黑中说话，若有一天真的可以相见，定会终之一生不忘记。难道这个世界胜于黑今天的真爱吗？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47岁男子，涉嫌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拘捕同袭警。警方寻日下午4点几接报，指喺大埔华义街同该名男子发生争执。警方到场之后，喺男子身上检获怀疑冰壶。警员拘捕期间，他拒绝合作，被警员制服。该名男子其后在大埔警署怀疑用脚袭击一名男警员，男警员报称头痛，清醒送院。天水围天悦村悦富楼一个单位凌晨近一点发生火警，49岁男住户吸入浓烟不适，清醒送院，大约530名住客自行疏散。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是因为被点燃的蚊香烧到杂物导致火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确诊病例超过2000万，累计超过34万人死亡。全球确诊个案有超过8300万宗，累计超过182万人死亡。英国确诊病例再多53000人，令英国确诊病例增至250几万人。另外，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在社交网站表示，近期从英国入境土耳其的旅客检测中发现15宗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土耳其已经暂停来自英国的旅客入境。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以2/3大多数推翻总统特朗普对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参议院在新年期间召开特别会议，以81-13票推翻特朗普的否决。众议院早前已经以322-87票通过推翻总统的决定，是特朗普出任总统以来国会共和党人首次推翻特朗普的决定。法案涉及总值超过7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部分内容涉及台湾和香港，包括重新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并建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强化美国在印太防御能力，又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受管制国防物品、服务和受管制军需品。较早前，中国表明坚决反对美方国防授权法案的涉华内容，形容充斥冷战思维。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早上天气寒冷，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2-3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但听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后期再度转冷。而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1年1月2日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地底发现过百年的圆拱遗迹之后，掀起不少人关心中环皇后码头重置的问题。发展局说正探讨在未来多个优化海滨项目中，另一个海滨重置皇后码头。有参与当年保护皇后码头的人士指另觅地点是政治考虑，一阵讲下。 本港昨日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3宗的感染源头不明。当局说数字未完全反映到圣诞新年假期的疫情。我们是访问过专科医生，他认为若果市民可以减少同同住家庭以外的接触，可望在农历新年之前放宽部分限聚的措施，转头同大家了解。 由基层团体发表的民间儿童权利专员报告，选出房屋政策是去年贫穷儿童最关心的问题，是连续十年排第一位，建议政府加快兴建公屋，将网上津贴恒常化，以及制定全面的扶贫政策。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